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九。 老爸，银行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面对没有结果的坚持，追求往往成为执念。只要你坚信，真爱就存在。对于残忍无情的真相，感受往往只有冷酷。 你居然忍心杀死最爱你的人！你去他房间看看，看看他那份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的癌症检验报告。 漫不经心的高智商怪人，混淆真相的难以置信的答案。欢迎收听深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 这是一家叫做 Mafia Cafe 的杀人游戏俱乐部的打火机，我经常去那玩杀人游戏，我认得那里的打火机，所以上次见到这个打火机的时候就多看了两眼。你上次在哪儿见过这个打火机？霍奇霞问的。大概一个月多前吧。那个时候沈震的妹妹还没自杀。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这附近快餐店吃饭，然后刚好沈震他们姐妹俩也来吃饭。当时快餐店里没有座位了，于是我便让他们和我坐在一起，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聊。快吃完的时候，沈震的前男友来了，坐了一会儿，期间我就看到他用了这个 Mafia Cafe 的打火机点烟。沈之的前男友。霍奇霞望了望手中的打火机，这个打火机难道是沈之的前男友的？有这种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那关于沈之的前男友，你还有什么情况是知道的？霍奇霞点了点头，又问道。据我所知，他的前男友叫王健。据说王健和沈之大概是在三个月前分手的，分手的原因是沈之嫌弃王健没有上进心，终日无所事事，毫无安全感。分手之后，王健不甘心，他一直想跟沈之复合，所以他常常上来纠缠沈之，但是沈之却非常绝情，丝毫不念旧情。那天晚上在快餐店，王健就是继续缠着沈之的。你的小道消息还真不少啊。一般般吧。于神有点尴尬，他干笑了两声，接着说道。刚分手的时候，王健还有些耐性，每次都细言软语地哄着沈之，希望沈之能跟他复合。可是这沈之对他是不假辞色，甚至连话也不愿意跟他多说一句。慢慢的，这王健就开始恼羞成怒了。后来我看到过几次他来找沈之，但是态度已经十分强硬了。他强迫沈之跟他复合，甚至威胁恐吓沈之。这沈之的妹妹自杀之后，沈之伤心欲绝。那段时间，王健倒是常常来安慰沈之，但是沈之对他仍然十分绝情，两个人经常吵架。上个星期，王健又来纠缠沈之，结果这沈之把心一横报了警，王健因此是非常愤怒，在警察到达现场之前就狼狈地逃跑了。他临走之前还扬言说，我得不到的女人一定会亲手把她毁灭，对，这是她原话。哦，照你这么说，这王健的确具备杀人动机啊。霍奇霞点了点头。我知道王健住在哪儿，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于神嘴角一扬，淡淡一笑。霍奇霞思考了两秒钟，很爽快地说道，好啊，走吧。下楼之前，霍奇霞向还在附近展开调查的同事们交代了几句， 并把那黑色的打火机交给了他们，便和余神一起走下了楼梯。王建家在哪儿？刚走到街道上，霍刑警便急不可待地问余神道：“在大东街。”“大东街，离这里好像很远的样子。”“没错。”余神说，“乘公交车去的话，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吧。走吧，这前面有一个公交站。”“不用了，我有车，我们开车去吧。”霍刑警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停在路边的那一台红色的 QQ。“你是说那台红色的 QQ？” 余神问道。“对啊，有问题吗？”霍刑警一边说，一边向自己的小车走去。在接近小车之时，突然看到这挡风玻璃上夹着一张罚单。啊，违例停车！霍刑警咬了咬牙，我那是急着要去封锁凶案现场，哪有时间找停车位啊？余神拍了拍霍刑警的肩膀，笑道：“算了，交警刑警本一家嘛，你给你的交警朋友们打个电话，不就能把这张罚单取消了吗？”霍奇侠瞪了他一眼，不屑地说道：“哼，难道在你们眼中，警察内部都是这样腐败的？算了，罚款就罚款吧，别耽误时间，我们上车吧。”“我来驾驶吧。”余神问道。“为什么要让你驾驶？”“因为我的驾驶技术比你的技术好啊，如果由我驾驶的话，可以尽快到达王建家，大大减少被他逃跑的机会。”霍刑警皱了皱眉：“你的驾驶技术比我好，何以见得？你看看你这车停得东倒西歪，这停车的技术如此差劲，可知你一定是一个驾驶新手。”余神推理道。“我不是说了吗，我赶着去封锁凶案现场，哪还顾得上小车停得好不好看？”霍奇侠反驳道。“好了好了，我们都别废话了，你把车钥匙给我吧。”霍奇侠哼了一声，把车钥匙扔给了余神。余神接过钥匙走上了驾驶位，而霍奇侠则坐在副驾驶位上。余神迅速地启动了 QQ， 动作十分迅速，而且十分熟练，他的驾驶技术果然不赖。虽然这是一台性能非常一般的 QQ， 但是在他的驾驶下竟然也能疾驰而去，如同是风驰电掣一般在公路上飞驰。“对了，你怎么会知道王健的家在哪儿？”行程中，霍刑警向余神问道。“因为两个星期前沈芝找我陪他到王健家，叫王健交回他家的钥匙。我和沈芝到了王健家，沈芝一叫他还钥匙，他就马上把钥匙拿出来。我想当时王健已经把沈芝家的钥匙复制了一串，所以才会毫不犹豫地把这钥匙还给沈芝吧。”“嗯。”霍奇侠用右手轻轻地捂住嘴唇思考了一下。“这么说来，王健的嫌疑的确很大。第一，他具有杀人动机；第二，他极有可能仍然持有沈芝家的钥匙，可以随时进出沈芝家；第三，现场留下了一个有可能属于王健的打火机。”“好啦。”余神突然说道，“霍刑警，我也告诉你了不少信息了，你也应该把一些详细的情况跟我说说吧。我在大学里可是推理研究协会的会员呢，说不准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案情什么的，这样也可以帮助你侦破案件嘛。”说起来，霍奇侠这时看了看表，“你不是大学生吗？今天可是星期一啊，你怎么不用上学？”“老兄，今天是8月18日啊，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8月18日。”霍奇侠神情严肃，认真思考了一会儿，才喃喃自语道：“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是什么节日吗？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呀？”余神没好气地说：“8月18日意味着现在正在放暑假呀，老兄。再说了，就算是开学的时候，我也可以不用上学，因为虽然我是大三的学生，但是我可是早已经把大四的课程都学完了呀。好了好了，别想扯开话题，快把你们调查的情况告诉我吧。喂，你不会是想过河拆桥吧？我可是叫你提供了那么多有用的信息，我甚至还带你去找犯罪嫌疑人，你现在想把我一脚踢开？那我不去了，你自己去调查王杰的地址吧。”霍刑警轻轻地一哼， 望了于神一眼，露出了一副啼笑皆非的表情。他苦笑了一下说道，好吧，告诉你也没关系。死者沈之，25岁，职业是保险公司职员。他死亡的时间如你推理的一样，是今天凌晨2点到3点之间。死因是水果刀扎伤了肺部，捅穿了肺动脉，肌肉裹在水果刀上，水果刀堵住了伤口而致使胸腔内大量的积血。我们调查过现场，指纹、毛发等线索都没有留下，唯一的线索是在沈之的尸体旁边有一个黑色的打火机。我们初步判断，那可能是凶手在行凶的时候不小心遗留下来的。于神一边驾车一边聆听，脑袋正在飞速地旋转着。对了，在凶案现场有一个十分奇怪的地方。于神望着霍刑警，什么奇怪的地方？喂喂喂，你别望着我呀，你得专心驾驶。霍刑警立刻把住方向盘，紧张地说道，嗨，没事。于神笑着说，我看到前面几百米的范围内连台车都没有，才转过来跟你说话的。可是你闯红灯了。霍刑警稍微提高了声音说道，哼，闯红灯的是你，罚款要罚你的，扣分也得扣你的。于神呵呵一笑，嘿，罚款罚我的没事，可是这扣分可真的不能扣我的了。为什么？因为……于神又露出了那种带着点邪气的笑容，嘿嘿，因为我没有驾驶证。霍刑警一听这话大声地喊道，什么？你无证驾驶，这是违法的，赶紧下车，我来驾驶。得了吧，都快到了，你就快说到底是什么地方特别的奇怪。霍刑警微微地吸了口气，他哼了一声说道，哼，那奇怪的地方就是在沈之的尸体上方还放着一只黑猫的尸体，那是一只缺少了四肢，只有猫头、猫身和猫尾巴的黑猫尸体。于神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你是说有一只黑猫的尸体？是的，而且那只黑猫是缺少了四肢的。啊？于神的眉毛一蹙，自言自语地说，那黑猫的尸体应该是凶手留下的吧？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把猫的四肢切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也想不通，所以才觉得奇怪。霍刑警突然话锋一转，喂，到了没有？你现在可是在无证驾驶啊。哎呀，好了好了，这不就到了吗？于神说着把车停了下来，透过挡风玻璃一边仰望着前方的大厦一边说，王健的家就在这上面，那我们快上去吧。霍刑警催促道。两个人下了车，霍刑警的手机响了起来。霍刑警拿出手机一看，原来是刚才跟他一起调查沈之被杀案中其中的一位同事打过来的。我是霍奇侠，请说话。霍刑警接通电话，霍刑警，关于在现场找到的那个黑色打火机的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那打火机上面的确有王健的指纹，除此之外打火机上还有另外几组指纹，现在我们正拿着几组指纹跟指纹资料库里的指纹进行比对。好的，辛苦你们了。霍刑警想了想又说，麻烦你们把王健的照片用彩信发到我的手机上。说完霍刑警挂了电话，他嘴角往上一扬，嘿嘿一笑，露出了一个胸有成竹的表情。怎么了？于神问道。那打火机上确实有王健的指纹。真的呀？这个时候霍刑警的手机收到了同事们发过来的短信，是带有王健照片的一条彩信。霍刑警打开彩信向于神问道，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对，就是他，他就是王健，我见过他几次，不会有错的。 OK，那么动机也有了，证据也有了，看来这个王健是犯人的可能性很大，我们赶紧上去逮捕他吧。霍刑警跃跃欲试道，哼，那倒未必。什么？我说你的判断也有点太武断了吧，王健也不一定就是凶手啊。何以见得？霍刑警有些神情不屑一顾的样子，因为在推理小说当中，越像凶手的往往就越不是凶手。于神煞有介事地说道。霍刑警轻蔑地笑了笑，小伙子，你是侦探小说看太多了吧，现实中的犯人可没有那么聪明的。 我之所以是这样认为的，是因为我还有其他的理由。 什么理由？ 于神清了清嗓子分析道，第一，你说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和毛发，可见凶手行凶的时候十分小心，不让半点证据留下来。那么一个这么谨慎的凶手会不小心把打火机这么重要的线索留下来吗？第二，凶手在沈哲的尸体上放了一只缺少了四肢的黑猫尸体，这是什么意思？即使我们锁定了王建为犯罪嫌疑人，只要我们弄不清楚凶手把黑猫尸体放在现场的意义，也不算是真正的揭开了所有的谜团啊。霍奇霞疑惑地看着他，没有说话。 怎么着，你不同意啊？ 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 小伙子， 霍奇霞突然放慢了脚步，望着余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颇有感触地说道， 你的脑袋十分灵活，有你的协助，说不好我真的能够加快破案的速度呢。 嘿嘿，余神被霍刑警如此称赞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哎，跟他比我还差得远呢，如果他在，说不准早就把案子给破了。 他？对啊，我真是想不明白他那大脑是什么构造的，明明大家掌握的是同样的线索，但是他却能得到比我更多我所想不到的，甚至是想都没想过的推论。 他是谁啊？ 霍奇霞好奇地问道。 我的一位朋友，事实上我也只见过他一次。上个月我们推理研究协会的会员到 L 市外面的落雁岛去旅行，结果在岛上发生了凶杀案，当时帮我们破案的就是他。 哦，我知道你在说谁了。霍刑警大声地说道，你是说慕容？ 他的话还没说完，余神就打断了他， 到了到了，这就是王建的家。霍刑警没有说完话，他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然后点了点头，按下了门铃。几分钟之后，一个27、28岁、其貌不扬、衣衫不整的男人出来开门。霍刑警和余神一看到这个男人的面容，就把他认了出来。这个人就是王健。 你们两个找谁啊？ 王健警惕地看着门外的两个人。霍刑警出示了警员证。 你好，我是市刑警支队的霍奇霞，请问你是王健吗？ 一听到是警察，王健的脸上掠过一丝惊慌，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哦，对啊，我就是王健，请问有什么事吗？你可以开门让我们进去吗？ 哦，请进。王健把大门打开，霍奇霞和余神两个人进入到屋子，与此同时他们迅速地把屋子的大概情况扫了一眼，只见这屋子里面杂乱不堪，大厅中央放着一张麻将桌，桌上堆满了麻将和筹码，桌子附近的地面放满了空酒瓶，而麻将桌旁边的沙发上还躺着一个赤裸着上身正在呼呼大睡的男人。 两位刑警，请问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 王健很显然有些不耐烦。霍刑警把沈芝姐妹俩的照片拿出来。 你认得这个照片上的人吗？ 王健接过照片仔细地瞧了瞧，装出一副故作思考的样子，好几秒钟之后才回答道， 认得呀，这个是我以前的女朋友沈芝，另外一个是沈芝死去的妹妹。 霍奇霞一边注视着王健的眼睛，一边一字一顿地说道， 沈芝在今天凌晨死亡，而她是被人谋杀的。 什么？芝芝死了？怎么会这样？ 霍刑警的话音刚落，王健首先露出的是吃惊的表情，接着又露出了难过的样子，不过他的表现过于夸张，一点儿也不自然，让人一看之下便觉得他是在演戏。霍刑警和余神是何等聪明之人呢，一看王健这个表现就觉得不对劲了，同时一转头望向对方，两人迅速地交换了一个眼色。只见这王健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可是却没有流出半滴眼泪，在那干嚎着， 芝芝啊，你为什么这么狠心？你为什么能把我丢下呀？ 霍刑警适时地打断了王健的真情流露。 行了行了， 啊，啊！王健故意抽泣了一下，接着抬起头来望向了霍心静。王健，我们怀疑你跟沈芝被杀一案有关，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霍心静直截了当地说：“你说什么？”王健这下可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一样的叫了起来。我们在凶案现场找到了一个打火机，经过检验，我们发现那打火机上有你的指纹。霍刑警大声喊道：“什么打火机啊？”王健挠了挠头：“就是这个。”这时一旁的余神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黑色的打火机，这个打火机上印有 MFC 三个字母。一个多月前，我在家里楼下的快餐店里看见你用这个打火机点过烟，而现在这只打火机在现场找到，而打火机上还有你的指纹，对此你有什么解释？霍刑警露出了迷惑的表情，心中暗想着，这打火机不是交给同事拿回去检验了吗？怎么会出现在余神的手里呢？王健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他大声地说：“这打火机是我的，但是我在不久之前把它弄丢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丢的，一定是杀人凶手偷走了我的打火机，故意放在凶案现场来嫁祸我的。你有什么话就等回警局再说吧。”霍奇霞盯着王健厉声说道：“等一下，我有不在场证明。沈芝被杀的时候我在跟朋友打麻将，他们现在还在我家里，不信你们可以问问他们。”王健理直气壮地说道。哎，我们好像没有说沈芝是什么时候死的吧，你怎么知道沈芝的死亡时间啊？ 我对了，王健突然像想到了什么似的喊道：“刚才你们不是说沈芝今天凌晨被人杀死的吗？我从昨天晚上11点开始一直到今天早上7点都在这里打麻将。喂，大明快起床。” 王健说到这儿转过头去向正在沙发上呼呼大睡的男人踹了一脚：“快起床，你赶紧到房间里把那两个也叫出来，你们得帮我作证，证明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都跟你们在一块，没有离开过这里。” 不一会儿，从王健他家的里屋走出来三个男人，他们三个都能证明王健昨天晚上11点到今天早上7点多钟一直待在这里跟他们打麻将，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你们确定他真的是一直在麻将桌前跟你们打麻将？”余神问道。其中一个男人回答：“对，这其中他上过几回厕所，不过3-2分钟就回来了。”另外一个男人补充道：“ 警察先生，我们可没赌博呀，我们就玩玩而已。” 他说完这些，似乎觉得这责任推卸的还不够，又补充了一句：“ 王健叫我们来玩的。” 第三个男人说道：“ 对呀，对呀，其实到的时候都已经1点多了，大家都好困的了。我说不如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吧，大家都赞成，可是只有王健反对，死活不让我们离开，非得让我们跟他决战到天亮。” 好了， 王健厉声喝道：“ 你们说那么多干嘛呀？反正我昨天晚上11点和今天早上7点都跟你们在一块，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要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上汽通用全新一代别克君威领潮上市。